来见了昨天，当今晨又来到。为了个好明天，奋斗你准备好，就要把少年对青春的宣告，当军军不表脸，勇敢向前跑。 脱掉只能穿上坚强的外套，一路微风伴随着我热血燃烧，发光的未来值得我们寻找，翅膀出鞘这一刻直冲云霄。 吼啊大写的梦，吹着风声呼啸，超越无限可能，下起灵狂飙，就算风雨很大，我会常常跌倒，但是我会下心站起来， 昨天当今晨又来到，为了个好明天，奋斗你准备好， 加油吧少年，对青春的宣告，故作坚不掉脸，勇敢向前跑。 脱掉只能穿上坚强的外套，